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曾伟廉、郑仲文、刘永新、傅佩华。 哎，第三节， 咁啊，翻嚟第三节时间啦。咁啊，刚才 真系好沉重。 即係做嗰段片嘅時間都諗翻響，之前即係冇諗過啊！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呢一年幾以嚟咧，連續幾個先進都係咁樣，因為病咁啊，短時間內 走得好急， 係啦， 幾個都走得好急。 咁啊，嗱，唐叔啦，郭強啦， 郭強啦， 阿峰哥啦， 係啊， 咁啊，而家到此諗，幾個都係咁樣就變咗，即係。感慨人生無常， 人生真係好無常。 即係講緊上一次我上佢屋企，仲整幾罐呢啲俾阿次諗。 係啊， 咁啊嗰日望佢一眼，估唔到兩 仲同佢整電腦， 係咯， 飲茶，第二日就冇同佢飲啊。 咁啊，年初一就收到話佢去咗啦。咁啊，人生係無常嘅， 都好啲。你哋近期都話仲見過佢一次。我最上见佢应该系国庆， 好耐啦，你就应该 我见佢仲喺国庆，佢仲话佢喉咙差粒嘢，出唔到声。咁我哋两个不嬲都串开串去噶嘛，我就同佢讲：哎呀，你生咗粒喉啊，嚟冇声出嚟，你睇下各位尽情啲啊，平时受埋啲气就一次个发啦。我激动佢弹下咁样，我过瘾嗰个样。 辛苦啊！佢嗰陣時講唞氣啊，哎，唔講呢啲嘢。 好，咁啊都要繼續收拾下心情，咁啊講一講啊呢排台灣嘅新聞啦。咁啊頭先啊提到啊東部嘅地震啦，咁啊呢個內閣都地震喎，咁啊換咗幾個人我都。 啊呢單就好睇過，好睇過電視劇啦。 就一個啊， 主要其實我最開心啊，大鵬換咗咩人換咗啫？大鵬部長。 啊，我哋阿寬哥，阿寬哥咧就其實佢。即係之前佢同阿李大為，即係外交部長，今次又係俾人換咗啦，係咪啊？ 但李大為有要職啊嘛， 李大為就轉咗去國安會， 佢升啊嘛，其實升啊嘛，李大為。 咁啊，馮世寬就唔知轉咗去好似都係國安會定係嗰個唔個名字差唔多，因為其實都係國安系統裏面嘅職位嚟嘅。咁只不過佢唔做，即係國防部長就換咗人啫。咁就基本上主要都係呢個國安系統裏面係換咗幾個人啦。咁另外一個就勞動部。就部長就由啊呢個阿蔡總統嘅表姐阿林，嗰個係咪美珠啊？林美珠，咁啊換咗第二個，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兩岸事務呢邊，咁啊陸委會亦都換咗主委，咁就由呢個阿張小月就換咗係一個陸營嘅所謂大，即係兩即陸營嘅叫法叫中國通咧，好似啲美國人咁樣。咁啊，其實就相對對於大陸事務比較熟悉嗰個陳明通，就係前任做過蔡英文時代陸委會嘅副主委，即係做過蔡英文嘅副手。咁啊，後期亦都坐正咗做過陸委會主委嘅。咁而家咧就台灣嘅用語就叫回鍋。咁啊，翻鍋再兜過。咁啊，亦即係我覺得呢咁嘅獨派色彩、陸營色彩咁明顯嘅人，其實點講啊，都好似係。學某啲即係台灣嗰邊有某啲論調，我覺得其實純粹係蔡英文俾共匪封殺到無計可施咁，索性不如抌牌啊！我唔理啦，我索性揾我獨派嘅坐揸呢個揸裝大陸事務，就睇下你點同我傾。 咁、那個問題就係你就算你之前 你換咩人都好咧， 你之前未換人都係咁噶啦。 你調翻轉咁諗，你換咩人都好。阿小紅維你都不會放你在眼內，他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嘛，他最好 我記不記得我跟你去之前那個團 是你記不記得、 嗯、 我跟你之前那個團 是 去陸委會拜訪的， 是啊 是啊 是啊， 即是有些友仔是啊，就好單純地以為 嗯 陸委會真的可以作為一個跟大陸溝通的平台的角色的嘛，是啊，那個問題就是人家咧，葉仲德啦，我好想跟佢傾啊， 佢都不肯同我傾， 佢唔肯同我傾， 即係依家其實陸委會就係面對呢個咁啊無計可施嘅， 即係即係嗰班電信詐騙犯， 係 啊，喂，全世界都知道係台灣人嚟嘅。全世界都真係台灣人嚟嘅， 嗯， 係啊，不過佢唔介去翻台灣，介翻大陸，咁你可以點啊？ 最好唔像， 你陸委會冇出過聲咩？陸委會有出過聲㗎，係啊，喂，你做咩扣我啲人？話嗰啲人係我嘅，你應該俾翻我，咪都係講字咯， 都講字 咯，唔撚理你， 即係外國一樣都係介咗翻， 你都唔撚理你，兩邊都唔撚理你， 都係送咗去大陸㗎，話之你啊，咁啊，所以都換唔換人，我覺得 冇影響嘅。 都基本上都是取決於呢個對岸中共的態度 走啦，係 啦，不過係啊，寬哥換咗啊，即係佢我啱先睇到佢 Facebook 喺度講話，原本規劃咗要去啲外島嗰啲單位嗰度去拜訪 嗰啲基層。我最真係得，我就係真係佢啲最大快人心嘅消息啊！真係我啲我以前啲同梯都咁講， 係 係啊，即係辛苦咗幾廿年。 嗯、 为了两年的荣华富贵、 嗯、 就叫遗臭万年、 哦、 就形容这条友是啊，这条友被人换下来真的抵死的，人家问他喂你被人换，原来他那招才知道、 不是真的惨一点的， 什么叫肉圆即弃 过河抽滚啊，就这解了， 真系呢啲，所以话咧，即系屌你乜系咪真系贪图嗰嗰啲荣华富贵咧？ 都冇两年年零嘅时间，系嘛？你搞到阿宽哥搞到党都退埋嘅， 系啊， 几多张党剩翻，中央党冇退党嘅。 喂，你喺部队度吓，营营役役咗几廿年，系啊，为啲咩啫？系、为啲咩先？嗱，啲乜中华民国军人守则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系啊，系讲呢两句嘅啫。 为国家生存而战啊，好似 话。咪系咯。系咯，咁你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咧？点解原来为荣华富贵而战？ 为捧蔡政权嘅呢个咁嘅保持不稳咁样就而战啊？定系为咗自己嗰？但系最惨嘅系而家连嗰个连改嘅问题啊嘛，就系自己倒自己米啊嘛， 就系咯，小英总统咁样， 咪咯。就搞到好似冷系，而家啱啱呢几日嘅新闻就系话连改就系要喺行政院3月1号要过啊嘛，阿柯建铭就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个总召，召委定总召，咁啊话一定要喺行政院过咗，咁今年9月新会立法院新会期就由行政院交付俾立法院啊嘛，咁啊然之后即系讲到好似冷系好咁，但系即系其实点解嗰阵时有18%呢啲优惠利率存款，其实就系因为你嗰阵时本身嘅人工系偏低噶嘛， 系啊， 就保障你军人嘅退休生活，哦、即系你挨生挨死几十年， 都系叫做国家啫， 即系国家系 即系会 体恤呢啲， 会俾你善终咧，有个终， 唔系 应该话 善待你老年。 喺人手安排嘅角度，佢年尾嗰份即系最尾嗰份俾后你啱嘅，因为等你唔好走啊嘛，即系等你有个诱因就系，望住嗰份，唉，唔走啦，继续捞，继续捞。咁我系做司令嗰、那个，唉，下面班友唔会成日即系劈炮唔捞嘅，我仲有人喺度啊嘛。 依家就系话18%响呢个年改通过咗之后，第一年即系、就是、一年内就要收皮，然之后就退翻本金啫。 吓、啊？ 嗰啲息就唔知點計，我 搞錯啊！ 佢話佢搞到好複雜， 話變個 方案又搶錢， 又話要將軍人，即係個年改方新嘅方案就係將軍人同埋呢個公務員同埋呢個老師拆開，就係話所謂優待軍人啦，就其實就係驚譬如話而家有88壯士班退伍嘅軍人組織，咁就出嚟反對啦。基本上真係可以話如影隨影。阿蔡英文去到邊度，佢哋唔同地，即係唔同縣市嘅呢、這個退伍嘅同袍扎又走去跟到去。 哦，我明啦、啊，即係個原玩法就係佢俾18厘你，嗰、那個本金18厘又俾按月， 嗰個息嚟嘅，個息率 即係咬個息嘅啫，其實大家都係。咁而家就改啦，就退翻本金俾你。就用第二個方法，咁 係冇咗，直頭冇咗咁嘅優待全。 咁啲新兵咪唔著數？ 你老兵都話攞咗一陣啦，新兵咁佢我為咩啫？咁佢做碌落去 就係咯， 係咯。 咁然之後， 即係難聽啲講啊！你美軍咁多人打仗為份人工嘅啫，講真，英軍真係少咁多人啫，英軍人工奀好多嘛。 依家就係講緊一個就係年改問題啦，一個又係呢個募兵制嘅問題啦。就係嗰陣時馬總統任內，基本上幾任國防部長都搞唔掂噶嘛。 冇咁， 你募兵制，即係你而家年改又話年後，即係你當兵嘅話，你個後路都封埋。咁你仲要點樣募到兵呢？ 冇人撈㗎啦！ 即係邊個台灣啲後生仔邊個採你咧？係咪先？即係賣佢珍珠奶茶好過啦！即係講得難聽啲。 屌乜而家軍校啊！正宗軍校生畢業受少尉階落部隊啊！爭二百幾人啊！ 當兵新 差額 爭二百幾個少尉學官啊！而家 咁問問題，八個問題先。新兵入職有幾多人啊？当系职业军人咁计啊， 时薪只有八块半。 呢好耐以前啦，不过都唔。 而家咧真系真系八块半啊， 都唔好啊边。 真系而家都八块半。 锅底有一场，时薪八块半。 咁真系噶？ 唔系以前啦，加咗啲嘢。 而家咧？ 以前啫。有冇实数我都还唔到俾你咧？ 而家实一睇你边个兵种啦。 咁如果我做 按兵种啊， 勾到个上，我勾到个点讲啊？勾到个少尉咁啊？ 咁睇你边个部队？ 假设最奀嗰个啊， 最普通。 你预港纸大概9000多蚊到。 咁食蕉啦， 9000多蚊， 真系压蕉喎。 呢、這个就系点解有呢个优存地咗个问题啊？ 嗰阵时讲啊，英军， 但系个问题系你后面好多嘢跟尾噶嘛？ 唔系， 虽则你话你人工得9000多蚊， 啊，你包餐餐。 咁但系你有咩机会使钱咧？我想问下，你有咩机会使钱咧？ 即系你当兵， 你乜捻都食下工嘅，系啊， 正斗。 你屋企，你啲仔女读书又系食下工嘅， 正斗。 系啊， 正斗。 咁你就有乜你嘅钱使咧？ 系，所以都要叫计翻条大数嘅。但系你话计，你一日三餐住啊，包佢包晒。 即系好似香港政府咁，香港政府做公务员咁样，系啊， 人工奀啲啊。 佢唔啱， 而家唔啱，相對唔啱啦。 做紀律部隊係唔啱嘅， 係 啦。喂，即係個 PC 都係兩雞幾啊，係啦。 而家咯，最新數據。 結埋婚就有宿舍，係 咯，幾開心啊！ 仔女讀書又唔使錢，係 啊， 你讀到就得㗎啦。 玩玩埋你， 話知道讀博士啊， 係啊， 係啊，都一樣照供你嘅。去邊度讀啊？ 照 cam 數供你嘅，照 cam 嘅，係啦。咁又點啫？咁又點啫？咁又點啫？咪又系扑街， 咁系 咪又系扑街？ 唔系啊，又调翻转啫。香港系你唔出呢条数，有冇人捞噶啦？你试下又奀翻，屌我做咩要就系做呢份工啫？调翻转啫， 唔系噶，你而家倒翻转噶。就算啲人都讲噶，就算一个 PC 嘅人工回落翻去10000蚊，有人捞噶。 有， 因为有人捞噶， 因为你后边啊嘛，因为后边啊。 因为而家其实嗰个部队已经两极化咗啦嘛，请精英就做精英部门，请啲废人就做啲废部门。喺抄牌使乜精英啫？ 抄牌唔使精英。 系啊，出去打佔中使乜精英啫？ 唔使 精英噶， 多就得噶啦。 系啊，唔使精英得啊， 最紧要够手压力， 最紧要你够狂， 系 啦，够冇底线，系啊，咁就得噶啦。最紧要冇脑， 可以去到， 跟住就冇脑。 你估仲有以前嗰啲咩训练方法咩？ 即系大陆有个笑话噶，系啊，我几年前都讲噶啦。由嚟監等出獄，跟住俾個城管捉咗翻去，係啦，就係問咗佢三個問題啫，係啦，讀書讀到幾多，小學畢業，哦，坐過監未，啱啱放出嚟，老嘢敢唔敢打？我自己老豆只腳都係俾我勾跛嘅，哎，咁得啦，城管大隊歡迎你。啊，仲有一條問題，搶人嘢敢唔敢搶人嘢？ 敢， 佢話。抢人嘢就等于自己嘅一样， 系咧， 咁得啦，四个答咗问题之后就啱啦，城管大队欢迎你。 即系大陆啊，无法无天啦。但系近排台湾有第二单新闻都几得人咩嘅，几得人惊嘅，就话呢个关香港事嘅呢单就话之前有个香港嘅女子咁样咧就。幫人哋帶毒品，上年咪好興嘅嗰啲話咩？響巴西啊嗰啲話請你去旅行， 係 啦。咁啊，佢響巴西就經台灣諗住翻香港，我記得好似佢就帶咗成嗰度講緊係唔知3亿新台幣，就值成8000万港紙嗰啲毒品，捉到響台灣俾人兜到。啊！依家個官咁樣話喎。我結相信佢個説法喎，嗰個港潮就係話佢認為朋友唔會裝佢，就唔會揾佢帶毒品。咁然之後， 佢嗰個官竟然玩好好，即係咁兒戲度話相信喎，相信呢個咁啊被告嘅講法，判佢冇罪喎。即係台灣啲司法有時即係我覺得真係點講咧，好我覺得人驚嘅喎，有時真係。 喂，其實係㗎，佢但係 喂大佬， 但 係 你冇可能用 呢個包裝啊！而家系佢， 总之系一打开箧就系 条女啊嘛， 系啦，一打开箧就系毒品嚟。 但系我都系 一个专业嘅搜查行李人员话，你知点都冇人信啦，系嘛？大佬， 一个嗱咁讲啦，我中肯啲咁讲啦， 系 咁多人信， 即系你要喺处理喺呢、這个，你唔可以用香港嗰套法制嚟同台湾比嘅。 咁呢个 系啦，呢、這个系唔公平嘅、這個，因为两个法制系唔同嘅， 冇错， 系啊，一个行普通法嘅国家， 系 啊。 香港是跟英國的普通法， 是普通法，是普通法的地方，你不能用普通法的角度去詮釋它的法律的，是 中華民國法律比較特別一點， 我覺得是不公道的，這 是事實， 這是不公道的，你只是一個無罪推定已經不同了、是的，是不同的，是的，是的，但是、台灣的恐龍法官就大家都時有聽聞的啦，的即我哥是那句是、啊、你可以判他沒罪，你都是那句很簡單嘛，喂那些乜鬼兩條新加坡仔走去輪奸個台灣妹都可以沒事的，都可以說他有教化之可能無罪釋放都可以的你試試他搞你的女兒看看你屌你黐線的，真的離死都不堪， 唯一死刑， 真的離都不堪的，真的 即怎麼說呢，以前就講埋，即係台灣啲人成日講話台灣玩到係啲官又玩咩自由心證啊啲咁樣嘅嘢，基本上 邊個訓練呢啲法官㗎？ 即係我之前喺 Facebook 就見到有人評論就話，其實都我覺得都有少少道理，就係話， 我當 呢啲官可能係受到中共嘅唆把油影響咧，專係搞亂台灣嘅司法。咁等啲人民都已經唔信任中華民國嘅呢個法律體系或者司法制度。咪動搖啲人對於呢個中華民國嘅一個國家嘅呢個根本嘅信心同埋呢個信任， 都係 你個説法可以成立嘅， 但係真係我都係啦，我始終喺嗰邊都叫生活過， 嗯， 我嗰時最睇唔過眼係咩咧？ 係 你知唔知台灣離婚好麻煩？ 哦。聽過呢、這個，聽過。 你有冇台灣離婚？ 好聽過，聽過。呢個聽過。 近年好多香港人同台灣結婚啊嘛， 離唔揾到。 你知唔知離婚好麻煩噶？ 係 係啊， 就算你兩公婆感情幾破裂咧，個法官一定會充當呢個和事佬嘅角色。 係 啊，有得傾嘅，天連心得共枕眠啊！你唔使去到咁極致嘅方法嘅，有得傾嘅。屌老母，佢俾老母我帶喎，唉、哎，可能佢以後唔會咧。 有教化之可能， 有教化之可能啊，好難啫！屌你媽，月老牽線咁樣，好難得嘅姻緣嚟嘅，唔好離婚都黐線嘅，都咩不合法律嚟嘅？ 即係能夠。即系非常之有中国特色嘅，即系又 阿伦查边个训练啲法官噶？ 即系我都系嗰个系，其实任何法律制度， 台湾系咪行陪审员制度噶？ 唔系， 咩都唔系嘅， 唔系 法官话事嘅。 我记得唔系，我记得 香港系嗰班陪审员话事噶嘛？ 香港咁你都系 咁，你后陪审团话事都系因为一啲某一啲重大嘅 case 你先会有，即系上到 high court 先有陪审员啫。咁你区域法院 过马路梗系唔会啦， 过马路班陪审员话：我觉得个阿婆咧冇降灯好过马路咧就有罪噶啦。 系啦， 大多数嗰啲阿婆咩嘅， 嗰啲梗系唔会有陪审团啦。 就系咯，即系个问题就系你要去到 high court 有啲有争议性嘅，你先有陪审团噶嘛。但你冇可能你亂拋垃圾個陪審團啊！陪審團都通過， 抵死啊！抵死啊！ 呢個 呢個 好快就得噶啦。係唔係？佢買油炸鬼，可能個袋跣咗落地啫，唔係都有可能喎。如點你一鬼被告，可能冇事咧。 係咁，所以都係 退庭商議， 冇計啦。呢啲都只能夠話可能怕，若果重返執政之後有冇可能 去到台灣咁樣判冇罪？試下泰國。非人生活咯， 新加坡第一时间巴咗啦， 菲律宾啊， 又唔系俾我话运毒，运毒喺全世界都系巴嘅， 系啦， 我大部分都巴， 全世界都，就算唔巴都， 大家出境都系终身监禁， 巴都为你成世噶啦， 即系 欧美嗰啲系问你一世， 你谂下，佢带呢个量， 咪咯， 一劫。 佢帶呢個 八千幾萬港紙， 行李都唔洗手嘅話，打開， 打開 小姐你企度唔該， 打開咯。 你冇撚同我講話你啲麵粉係 咪？麵粉咁包嘅咩？ 我真係試過一單嘅， 我真係遇過一單嘅嗰陣時，係啊，遇過一單真係俾人整撚股嘅，真係俾人整撚股嘅。 嗯， 真係咧，好即係同佢好撚大仇口嘅嗰鑊，喺個劫度搜到一磚嘢，有相思地球筆嘅， 咁撲街啦！ 有相思地球筆嘅，咁啊一磚嘢白色嘅，咁問佢啲磚嘢咩嚟噶？喺機場，係啊， 過行李未啊？ 俾 custom 搜到出嚟， 哦， custom 啊 ，custom 就見到咁大專嘢就真係 call 我哋，係啊 ，call 我哋，跟住長短火去曬，跟住一睇啲專嘢咩嚟噶，我唔知喎，啲專嘢唔係我嘅喎，咁梗係咁答噶啦，好啦， 唔係嘅，有機器嘅應該，咪攞去佢海關部機度搞咯。 佢部機 check 唔到係嘢， 啊，咁就得拗啦。 跟住咧，就都係要扣佢噶啦，焗住佢噶啦，焗住掉佢入抽腳噶啦，係都唔好，唔緊要。你話唔係你都冇事嘅，我哋 check 過冇事會放你走噶啦，係啦。諗咩真係 check 到，佢真係俾人整蠱嘅。嗰磚嘢咧，其實真係面粉嚟嘅。嗰磚嘢其實真係面粉嚟嘅， 咁大整蠱。 少少解釋先，因為咧。機場有一部嘢叫 Iron Scan 嘅 ，Iron Scan 咧就分兩 part 嘅，機保嗰部 Iron Scan 係 check 火藥嘅，海關嗰部係 check 毒品嘅。咁我哋點樣玩嘅呢？通常如果有份嘅咧，我哋 check 完我嗰部，唔係炸藥咧，就對海關嗰部。喂，你玩下，佢嗰部唔係粉，唔係炸藥咧，咁啊視乎情況啦。通常就咁嘅，呢、這個就解釋少少解釋嘅，即係你遇到俾人整蠱唔使驚嘅。總之信海關部機，佢話唔係就唔係噶啦。因為我都有信部機嘅啫，機話係啊，係機話唔係。 但係佢就係海關嗰部機照到一嚿嘢。 係啊， 好鬼似嗰啲嘢。 因為 海關咪開 咗所有嘅面粉，所有嘅面粉一個實體冚埋咗喺個機度睇得一嚿深色嘅橙色物體，所有牌子嘅機都咁出㗎。咁我哋慣常見到嚿咁嘅咧，開睇係咩嚟嘅先？誒、哎？相思地球乜啊？咁啊得！ 相思地球乜一帆風順啫，唔可以講啦。 唔係，我哋都係信部機器嘅，攞部機器玩嘅。 好 ，OK， 唔緊要。咁啊，阿爸，依家俾兩分鐘時間你。 冇啊，點知始終 唔 係九龍門嘅。 Loki 啊 ，Loki 啊，好似今晚有新機出。 我出撚咗啦！ 嚟緊 MWC。 琴晚啊， 琴晚咩？ 琴晚 live 啊。 琴晚唔係三星出咧， 三星又出 ，Nokia 又出。咁 Nokia 咧，其實主要出嗰啲都係冇乜同一部功一部功能機咯，照機咯，香蕉機。但係用 香蕉機出翻啊？ 出翻部黃蕉嘛，真係蕉啦嘛，真係黃色香蕉一部。 我見到真係好似咁樣，哇！ 有 Google 有剩嘅，不過佢係行而家佢嗰個版本，應該貨大陸賣嘅，就行叫做雲 OS， 即係。雲 OS 即係亞馬雲嗰啲嚟嘅，所以你自己諗嗰部嘢。 十夠強高， 除非佢再出一部國際版唔行 OS 你先買。如果你而家大陸買就行雲 OS， 咁啊會有嗰堆嘢，你自己考慮個問題啦。即係佢唔係一部單純功能機嚟嘅，係啦。咁佢另外仲有幾部嘅，其實嗰啲唔係啲好特別嘅嘢。即係你應該咁引申咁講，好啦，Nokia 佢翻重新出翻 Android 一年咧。佢嘅銷售量係已經係超過曬 Sony、HTC、聯想、中興過曬頭噶啦，即係佢而家排全球第十一位嘅，淨係計智能機，唔知未計功能機嘅。功能機可能計埋會再多啲，因為佢而家個數據分開計嘅，功能機一橛，智能機一橛。功能機佢如果單純功能機排名佢全球第一嘅，佢嗰堆功能機因為冇對手嘅其實，得佢出嘅啫。智能機佢就排第十一位，咁你熟悉嗰啲 Sony 都唔夠佢抽嘅。點解呢？一來佢一班用開 Nokia 嘅人嘅情意結啦， 死忠 係啦，死忠啦。第二就係咁，佢真係襟嘅。咁講真，我拉部1520都係 Nokia 出嘅，五年機都仲用緊，一蚊試嘅事都冇。咁你諗翻轉頭，你買部 Sony 又好，三星又好，壞嘅機會都一定多過佢嘅。佢嗰啲機器最衰嘅，就算而家微軟唔再 update 到，佢都仲有。系統更新之餘，部機係好好好地地冇事嘅喎。咁你唔怪得嗰班死忠會買翻 Nokia 嘅，係啦。咁第三 同埋佢喺第三世界都買得幾好， 係咯。 佢集中，因為佢 Nokia 咧好抵死，佢一早講就話佢目標唔係先進國家嘅，印度、中非、印度、非洲、大陸三個 market， 主要係一啲 即係點講？佢用人海戰術咯，人口多就一定多人用電話，同埋嗰啲嘅市場係啱啱發展啊嘛。咁、針對嗰啲地方你出嘅話，咁你一定係搶到最大嘅數量嘅、你先國家冇意思噶，你出部八又好，所以你見佢最 top 嗰兩部機其實就冇乜話好特別賣點嘅。 而家個 top 嘅旗艦係九啊 八。八 Sloco， 佢哋叫八 Sloco， 其實唔係即係以前話九嗰部，其實就八嚟嘅啫。佢都唔用九嘅字嘅，即係佢都應該仲有一部頂榜嘅未上出嘅，因為用八喺佢 Nokia 嘅排名八咧係次一級嘅，九字先至係頂榜啊嘛，八就係次旗艦啊嘛，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咁落啊嘛，咁啊逐級落啊嘛，六係中間啊嘛，所以香港咪得五六。八咯，三部啫嘛，其他都冇冇香港冇翻貨嘅。唔係最想講嗰樣嘢就係個軟件問題。因為 Nokia 即係維京人嗰班維京人喺個發布會成日強調，佢哋強調就係個軟件係唔會搞你嘅，安全嘅，係啦，你要相信維京人嗰班友仔嘅。咁咁好啦，因為而家你牽涉個問題就係你用一部智能電話。究竟你裡面啊，啱啱最新有個消新聞咧，就講未有個 Apps 未成日將男變女嘅、當你用咗個 Apps 之後咧，你個 Google account 係俾佢 hack 咗嘅，搶咗 account 嘅。咁佢對付啲咩人呢？就係、你平時冇做兩部認證啊，或者冇做短信認證嗰一類人，一俾佢搶咗個所有嘅應用權之後，佢就 hack 咗佢，改埋户口。咁一改户口密碼，你就拜拜噶啦。因為如果你要做兩部認證嗰類咧，你唔攞個曲，你改唔到密碼噶嘛。你個 gender 或者你有個曲都好，你都要攞噶嘛。佢唔使嘅，佢就直接搶咗你嘅。 好， 咁個情況就係咁係咯。所以點解？诶，点讲咧？所以点解 Nokia 多人买， 系 就系都系啲原因，同埋 update 咯，安全咯、 安全啫。 好，咁啊，多谢阿华咁精辟嘅分析， 系、 科技专家真系要靠佢。 不过两分钟， 不过冇计啦，时间真系唔够嘅。咁啊，咁快又到节目嘅尾声啦，又要同大家讲拜拜啦，真系冇计，系咯，又唔舍得。 临尾都系新蒸头啦，再祝福大家就万事如意啦， 身体健康最重要。 今年就啊，平平安安。 啲啊， 好。